什么玩意儿呢？ 我给你镶两颗大金牙。 滚蛋！我不干，我要镶我就镶满口的，一张嘴金光灿烂的。我镶满口的。 你浪费吗？啊！你使劲吃牙也顶天露四个，我这给你解决四个，剩下其他的全用铜的代替。 行，我就听你的，铜的就铜的，听你的，啥都得听他的。 哎呦，这媳妇家美的，一听说镶金牙，这门帘还放不下。 哎呀，你说这两口子有啥事一商量，这气氛多温馨的， 是 吧？为什么？哥，这样，那个我能不能用你家的酒，对你表示一下衷心祝贺呢 ？OK 啊。 快点坐坐坐坐坐！ 哎呀， 快点坐那， 我坐这儿吧。 哎，今天没菜，哎啊，嗯，随意喝点， 咱干了啊！ 过来人，哎，坐到这儿。哎呀，哎呀， 这 家，你听到没？哎， 哥，那个全在酒里了啊，高兴啊，高兴高兴 啊！我说呀，老孟啊，这些年村长就你这生活问题没少操心呐。啊， 我啥生活问题啊？ 不是， 不就咱们家呗？ 日子，哎， 生活水平问题。 对， 没少。 再讲出我生活问题， 没少操心。 应该的嘛，我们哥俩还有啥说的了？ 是， 以后、啊、老婆，你记住，老范，乡长不好使，村长好使。哎呀，对于咱们家，那就是咱兄弟，有啥事困难说，哎呀，解决。 完了。你二哥在家好使， 是吧？好使吧？哎，在家是比较挺 OK 的一个人。 那你既然这样的话，我心里也 OK 了。那啥，这样哥啊，那个我呢，还真有点正事儿。 你说， 那个我儿子、女侄儿， 我谁？我谁？ 我儿子、女侄儿啊？ 二狗子 啊？对呀、啊。 有啥事？ 这不是最近考上大学了吗？完了差10000块钱。 还小事啊？你这，嗯、10000块钱啊。耗子腰疼，这才多大的肾呢？你什么？给瞅去。 哎，妈， 哎，哎呀，哥呀， 啥？以后超过15000，你就跟我说，一万别跟我说。哎呀，你笑话我。 哎， 哎呀，哥， 10000块钱给我张嘴，你等一 骂。 小哥， 老孟， 拿去。 你过来。啊。 哎呀，哎呀， 瞅钱去。 是喝懵了？ 怎么了？ 钱在哪儿呀？ 你拿回来了吗？ 你这记性咋这么不好？这不早上你要睡回笼觉吗、嗯？完了就让我唱开会吗？ 对， 开会你不就上现场了吗？ 对， 啊，你抓奖了，抓奖了，这不做梦吗？啊，咱俩还没去抓去呢，这不做梦吗？ 不可能，那么抠，给拿去，赶紧。哎， 不是， 哎、拿去。 哥，哥，那啥，你有啥岔头啊？ 没事，你们俩 这村长 拿去。 村长，你听我跟你说。啊，我们家不是中大奖了180万吗、啊、那是你大哥做个梦，完了我们还没去抓去呢。是、啊哎、 做梦 啊， 做梦 啊。做梦， 这真会做戏。那行哥，那行，那我不借了，我走了。 来呀， 哎，村长，我跟你说，你没听明白呀？ 拿呀！ 我听明白了，你们中了180万啊！我大哥做个梦， 对， 还没去抓去呢， 没抓呢， 谁信呢？来，上坟烧报纸，你糊弄鬼呢？ 村长，村长， 拿呀！ 村长啊，那啥， 给人拿钱， 180万，我们中了。 我就想听这句实话，嫂子。 中了，完了，钱太多，我没往家放，让我存到银行了。你先回去等着，我一会儿给你支去。 行，那哥，那我先回去了啊，完你们看着办吧啊。 啊， 这家伙做梦，哎呀， 拿去。 哎呀，你说这日子还有个过了，外边还那么多外债没还，你这做梦还拉鸡乎了，你说。你还喝呀？赶紧给人借钱去！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赵本山、高秀敏、范伟表演的小品，叫《有钱了》。有一回，小何看见佳佳特别忧郁的坐在那儿，就问他说：“你这么难过干嘛呀？不就是那5注彩票没中奖吗？”佳佳说了：“我才不会心疼那10块钱呢，我愁的是这回没中奖，你这一宿。”